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昨天我们聊到自行车爱好者朱志文，他的有趣的骑行经历，那他在旅途中是否遇到过危险呢？好，那么今天我们就继续聊聊朱志文的环球旅行。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朱志文注意到非洲的许多基础设施项目都得到了中国的支持，同时非洲朋友对我们的食物哈，对这个中餐特别的感兴趣，对中国的发展的速度感到惊讶。比如说他们会问一些问题，高铁真的会那么快吗？好，这是我们今天要翻译的第一段。朱 notices many infrastructure project。 哎，那么这个词组呢，我们原来讲过哈，表示一个地区的或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叫做 infrastructure project。这个词呢，我们看看给它分成两部分 infrastructure。 首先我们看一下 structure， 我们讲过表示了一个结构， infra 表示内在的，那么表示一个城市一个国家内在的一个结构哈，一个设施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城市这个国家的基础的设施，后面跟的是 project in Africa are supported by China， 得到了中国的大力的支持。 Africans are interested in our food，对我们的中餐特别的感兴趣。 And amazed by China's rapid development， 对我们快速的发展感到非常的惊讶。那么看看这个惊讶这个词呢，用的是 amazed， be amazed by something。 For example， they ask， is the high speed train really that fast？ 那么高铁会不会真的那么快哈？那么说每小时达到了300多公里哈，300到350公里，还那么的快，对他们来讲呢，的的确确呢感到非常的不理解哈，非常的惊讶。好，那么刚才聊到了是非洲的朋友对中国的这个非常感兴趣的一些问题，那么当然我们刚才一开始呢讲到了朱志文在非洲旅行的时候呢，的的确确哈可能会遇到一些危险，因为呢非洲有许多的野生动物。有一次啊，他在沙漠中遇到了一条黑蛇，当他在拍照的时候，那个蛇啊突然滑进了他的包里，朱志文只好借一个老人的手杖哈，一个拐杖呢，才把这个蛇啊给他勾了出来。 Africa hosts a lot of wildlife。 哎，那么看看有哈，今天我们看看有这个词呢，他没有用这个 has，没有用这个 have 这个词，而用的是 host 这个词呢，同学们知道表示主持，同时啊哈，这个词还有一个意思呢，表示呢一个主人，他呢对某一个地区的东西呢具有的一定的所有权。而今天呢我们讲到的是非洲 host a lot of wildlife， 那么非洲有很多的野生的动物哈，后面这个野生动物呢叫 wild 啊，狂野的加一个 life 啊，野生动物。同时啊，同学们要关注这个词 host， 它除了有我们说主办一个会议，同时呢还表示呢拥有哈，具有一个意思。 He once met a black snake in the desert， 那么一条黑蛇 It suddenly jumped into his bag， 突然滑进了哈，跳进了他的包里面。 When he was photographing itDo have to borrow old man walking sticks？ 哎，因为这个蛇呀，你用手去给它捞出来哈，非常的危险。因为呢，大家不清楚这个蛇啊是否有毒，因此啊，需要用一个工具哈， 帮助他把这个蛇啊给他弄出来。因此啊，他借了一个人的一位老人的 walking stick， 哎，这个 stick 表示棍儿的意思。但是呢，如果一个人行走需要一个棍儿的话，那么这个棍儿呢就是指我们的拐杖或手杖哈 ，walking sticks。后面这个词啊非常好玩，把这个蛇给他勾出来哈，这个勾我们用的是这个鱼的这个词的动词的这个形式 ，fish it out。Fish out 表示呢非常快的哈，把一个东西给它弄出来哈。因此今天我们学到了这个 fish 作为动词的一个用法哈，表示把东西给它弄出来哈。Fish something out。他在非洲的时候呢，也遇到了一些非常好玩的一些观点哈。因为当他在非洲的时候呢，他遇到了很多的非洲朋友，认为中国男人都懂功夫，特别是看到哈这个朱之文使用双节棍的时候，大家会深信不疑哈，认为这个朱之文的功夫呢非常的深厚。但事实上呢，他去年才学会了一些防盗术哈，特别呢是一些自我防卫的最基本的一些动作哈。因此呢，他算不上一个武林高手。 Many foreigners I met believe the stereotype。 好，那么今天我们学一个多多少少有一定难度的词啊，叫 stereotype， S-T-E-R-E-O-T-Y-P-E， S-T-E-R-E-O-T-Y-P-E， stereotype 表示一个人固有的一些观念观点。我们会认为比如说这个像这个北方的人哈特别能喝酒，或者呢像有些人比如说湖南人特别能吃辣，这都是我们认为的哈一些固有的观点。绝大多数情况下呢是正确的，但是呢有些情况下未必哈，就湖南人就一定能吃辣哈，北方人就一定能喝酒。所以呢我们把这些固有的观点哈，固有的一些观念用一个英文词哈来表示，叫 stereotype， stereotype。 那么很多外国人对中国人会有一个 stereotype， 他们认为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武功。哎，那么看看 all Chinese men know 功夫啊，所有的中国男人都是呢武林高手。 Especially when they see I know how to use nunchuck。哎，这里面这个 nunchuck， N-U-N-C-H-U-C-K-S， 表示说呢叫做双节棍哈，这个双节棍这个一个武术的一个兵器哈 nunchuck。 Actually I only learned last year for self-defense against robbery， 但事实上呢他去年哈才学了哈就几个这个武术的一些招数哈，它的目的呢是一个防身用的 self defense 哈，防身用的。那么这个词呢 defense 我们知道呢是防卫， self defense 自我的防卫，目的呢是能够抵御哈，抵抗呢这个 robbery， R O B B E R Y， robbery 哈，我们讲过这个词，打劫哈，抢劫，它是一个名词 robbery， 如果是动作的话呢是 rob， R O B， R O B。那么如果指人的话，劫匪叫做 robber， 所以呢我们把这个词呢它的动词 rob， 打劫的人叫 robber， R-O-B-B-E-R， 那么打劫的这个行为哈，抢劫的行为呢是 robbery， 后面呢加一个 y 哈， R-O-B-B-E-R-Y。同时啊，他在整个的旅行过程当中哈，去了那么多国家哈，去了那么多的大洲，他的东西呢也丢了不少，他丢了大约15部手机，其中呢大部分呢是被偷走的。同时他还被抢劫了几次，有一次啊非常的危险哈，突然一个人啊用棍子哈打了他的后脑勺，但幸运的是呢他只受了一些轻伤。他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忠告，就是说大家在外旅行的话呢一定要保持低调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一定要保持低调。He has lost about 15 mobile phones 啊，丢了15部手机啊，这个量还是挺多的啊，15部手机。 And most of which were stolen， 绝大部分是被偷的啊，用的是 stolen。 He was robbed several times， 被抢劫了。那么看一看这一段又出现了打劫这个词，它的被动语态呢是 be robbed， somebody is robbed， 表示一个人被抢劫了哈，被打劫了哈， be robbed。 One man suddenly hit him on the back of his head， 突然打了他的头的后部。在汉语当中我们说打了一个人的头部哈，我们说打的是头部， 但是呢，英文的这个习惯呢，往往呢是 hit somebody， 打击某人，把这个人先提出来，然后呢再跟他的这个具体的部位 on 哈，或者是 in 等等，在哪个部位哈。因此呢，我们看看打击了或敲打了一个人的头的后部哈，用的是呢 hit somebody。如果说打击一个人的头的后部呢，我们会说 hit somebody on the back of his head。With a stick， 用一个棍儿。Fortunately， 那么非常走运的是，幸运的是，我们可以用这个 fortunately， 或者呢，还有一个是叫 luckily， 两个词，两个副词，同学们呢，可以呢，来使用，表示呢，非常走运，非常的幸运。我们可以说 ，Fortunately I passed the final examination， 很走运，我呢，这次考试呢，及格了。那么也可以换成呢 ，luckily， I passed the final examination。He only received a minor wound， 那么一个小伤，轻伤。这个轻呢，大家不要用这个 light 或 small 这样的词来翻译，最好呢用一个词叫 minor， 表示一个人的病情，伤情，我们会用这个词 minor， M-I-N-O-R， 表示小的，程度呢比较轻的。但如果说比较大的，比较严重的话呢，我们会用另外一个形容词叫 major，Major, M-A-J-O-R， 同学们记下来， Minor 表示轻的， Major 是大的，或者说呢严重的，两个词大家呢对照的来记。 You have to be low key， 这里面用的一个词组低调，这个低调呢跟我们用的这个钥匙有关系，但是呢我们说这个词在这里面跟钥匙没有任何的关系，它表示说我们钢琴上的某个键叫 key， 如果是 low key 的话呢，表示你的这个声音是比较低的，一般人是听不到。那么对于一个人他的这个生活方式，生活的状态是一个 low key， 那么是一个很低调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们可以用这个词组 low key， 同学们记下来，那么这个词它的拼写呢跟钥匙是非常的那么这个词的拼写跟钥匙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它的意思呢是指一个音调非常的低，表示一个人的生活的状态 low key。 另外呢他还说到呢大家出门旅行的话呢千万不能露富有钱的话呢千万不能让别人看见非常重要的一点，同时也不能让别人看到你有相机这样的一些电子的产品，像我们说这个手机特别是特别好的手机相机这都是特别值钱的一些东西，大家呢尽量的话把它放到这个包里面以免呢出现一些意外。同时还有一点我们在出门旅行的时候呢自己的安全千万不要独自一个人在小马路小巷里面走同时不要呢上当受骗被一些小的把戏呢所蒙骗这都是我们在旅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一些点You shouldn't show that you are well off你不应该展示出来，这个 show 这个词展示 you are well off， 看看这个词组有钱有钱人叫 rich， 那么今天我们学另外一个词组叫 well off， well 这个词我们学过 W-E-L-L 表示好的意思，后面加一个横线再加一个 off O-F-F 表示呢一个人特别的富有就是说呢生活比较富足叫这个 well off。 Or display a gadgets like cameras， 同时不要展示或露那些小的玩意儿叫 gadgets G-A-D-G-E-T。 那么现在这个词用的特别的多，往往呢指那些数码的那些好玩的东西叫 gadget gadget。 Don't go into alley alone 不要一个人走在小巷里面。 Don't fall for common tricks， 这里面提到了一个词叫 trick T-R-I-C-K， 表示呢骗人的东西。 Common tricks 就是普遍的大家都了解的一些骗人的手段，千万不要上当这个上当用的是 fall， fall 后面这个 fall 后面加一个 fall 第一个 fall 呢是降落跌落的意思，后面这个 fall 是一个小音fall F-O-R。 那么 don't fall for common tricks 表示呢不要上当受骗。另外我们知道朱志文他不是一个有钱人，因此他用了不同的方法呢来凑足他所用的这些路费。起初 他购买了一些当地的特产，比如说雕刻呀、绘画和咖啡来卖，然后呢弄些钱来支撑他的旅行。后来他为一些杂志啊和网络媒体撰写文章和拍视频，然后呢能换一些钱。 He has tried a different methods to scrape 或者是 get money for his trip 啊，那么用不同的方式和方法来呢弄些钱。He bought local specialties, 看到一些 local specialties, S-P-E-C-R-A-L-T-Y, 这是一个名词，表示当地的一些特产。我们知道 special 是一个形容词，表示特殊的，但是呢，后面加一个 ty 变成了名词，表示当地的一些特产。而今天呢，它的这个特产的量呢是种类还是蛮多的，因此呢用的是这个复数的形式 specialties 啊，把这个 y 变成 ies local specialties。 Like carvings 像雕刻哈，我们讲过这个词 paintings and coffee to resell 哈，比如说呢卖一些这些东西。 He later start to write and shoot videos 拍摄一些视频，写一些文章 for magazines and online media 为一些网络媒体。那么同学们会问哈，朱之文去了那么多国家哈，用了那么长的时间，他一定花了很多钱吧？虽然说他不是有钱人，但是呢这么长的时间哈，去了这么多地方哈，究竟他花了多少钱啊？他说他所有的骑行哈，所有的这个费用哈，去过那么多的国家，他总共呢花了人民币呢80000元。我们知道呢，骑车旅行、露营和做饭哈都很便宜。那么有的时候呢还可以免费的，因为骑行的话呢交通省了哈，那么露营的话呢把这个住宿给省了，因此呢他的整个的花销还是不大的。He has only spent about 80,000 yuan in total on his trip 哈，总共花了一个80000元。Total 这个词 in total 哈，同学们记下来，表示一个总的一个数量 in total on his trip not including camera。 好，那么大家呢听完了朱之文的故事哈，那么有些同学会对骑行感兴趣，但是呢大家骑行的话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Zhu notices many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Africa are supported by China. Africans are interested in our food and amazed by China's rapid development. For example, they ask, is the high-speed train really that fast? Africa holds a lot of wildlife. He once met a black snake in the desert. It suddenly jumped into his bag when he was photographing it. Zhu had to borrow old man's walking stick to fish it out. Many foreigners I met believe the stereotype that all Chinese men know kung fu, especially when they see I know how to use nunchucks, he says. Actually, I only learned last year for self-defense against robbery. He has lost about 15 mobile phones, most of which were stolen. He was robbed several times. One man suddenly hit him on the back of his head with a stick. Fortunately, he only received a minor wound. You have to be low-key, he said.You shouldn't show that you are well off or display gadgets like camera. Don't go into alley alone. Don't fall for common tricks. He has tried different methods to get enough money for his trips. Zhu bought local specialties like carvings, paintings, and coffee to resell. He later started to write and shoot video for magazines and online media. He has only spent about 80,000 yuan in total on his trips, not including cameras.It's cheaper than being a backpacker who needs to pay accommodation and transport. I'll treat myself with a good meal as reward when I arrived in a city, he says. You don't need first-class equipment. The cycling is what matters. I only use what is affordable and practical.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一个帽子的第二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Good evening, everyone. I am Jason. 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a hat. 那今天我想为大家分享 Jan Brett 所写的一部作品，一个帽子的故事。Making sure my hat doesn't blow off. I see, said the mama pig, and off she ran. 然后小刺猬说，你看，我这是保证我的帽子不被风吹走。然后猪妈妈说，哦，我明白了，看起来 好像很舒服很漂亮的样子呢。紧接着他也跑开了。 You look ridiculous, Haji, the pony snorted. Why? Shouldn't everyone wear a hat in the ice and snow? Good idea, the pony thought, and off he ran. 然后啊，有一只小马驹，它大声地喊叫着，小刺猬，小刺猬，你看起来实在是太可笑了。 小刺猬说，有吗？难道每一个人不应该在这冰天雪地里面戴上一顶帽子吗？小马驹想着，哼，这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啊。紧接着，它也跑开了。 Haji just wanted to be alone.Everyone was laughing at him with this thing on his head. Oh, 现在呀，小刺猬只想单独的一个人待一会儿，因为他实在是太烦心了。每一个人都因为他头上戴的这个东西而嘲笑他，所以他太烦了。 Even Lisa was running after him. Stop! She wanted her sock back. 就连我们的小主人公 Lisa 都追在她的后面。 Lisa 大声地喊着，停下来，快停下，她想要回她的那只袜子。 Oh no, Haji said, now the girl is laughing at me too. 可是小刺猬却说，哼，才不呢，我才不停下来呢，现在就连这个小女孩都来嘲笑我了，哼。 Lisa pulled her sock off Haji's head. You funny little hedgehog. Don't you know that? Animals don't wear clothes. 那 Lisa 终于追上了小刺猬，然后把她的袜子从刺猬的头上给拿了下来。紧接着 Lisa 就说呀，你这只有趣的小刺猬，难道你不知道吗？小动物是不需要穿衣服的。 Lisa started back toward the clothesline. That's when she saw her missing clothes. Lisa 这个时候就往回走，走到晾衣绳的地方。紧接着她发现她所有的衣服全都丢了。 Each animal was thinking, now I am wearing a magnificent hat. 现在每一个小动物都在想，我穿戴的就是一顶最漂亮最华丽的帽子了。 Haji just watched. How silly they look. Don't they know that animals should never ever wear clothes? 那现在小刺猬看着所有人的表现，然后他心里在想，哎呀，他们看起来真的是太可笑了，真傻，他们难道不知道吗？小动物啊，是根本就不需要穿衣服的。 The end. 故事讲完了。 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这可真是一个生动有趣的小故事啊。在故事当中，小刺猬是误打误撞地戴上了一顶假帽子，实际上那只是一只袜子。可是其他的小动物们会认为这顶帽子很漂亮，很实用，所以也跟着争先恐后的去穿戴自己认为最漂亮的帽子。可是大家看到了他们穿戴上这样好看吗？ No, 不好看。 所以呀，小刺猬送给了大家一句话， Don't they know that animals should never ever wear clothes? 那难道小动物们不知道吗？他们根本就不需要穿衣服。那这句话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比如说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只要我们做自己，做最好的自己就好了。你们说对吗？ OK, 那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See you next time. Goodbye everyone. Goodbye. 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在这里把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6点和9点。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色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